自远方来，不亦乐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宇春《千年游》。 钟声回荡，高山流水白云间，四书五经留意清雪，知府生前任意立志心的教诲，又在云边温良恭俭让记心前。暖暖的阳光洒在布满青苔的窗帘，人人檀香萦绕画中嫣然的脸，翻开藏经的